朝鲜积极进行春季树苗生产，江原道干部和劳动群众胸怀爱国心，一致奋起投入春季树苗生产。他们建设好苗圃，积极采用先进的树苗栽培方法，以生产近6000万棵两种树苗等取得了成就。城市管理省中央苗圃的干部和职工也努力提高树苗生产的科学化、工业化和集约化水平，生产了水杉、银杏树、昌城落叶松、刺槐等用于实现城市园林绿化和恢复山林的100万多棵两种树苗。